收录了滚石唱片成立以来推出的众多经典的歌曲。那么这一套合集呢，一共有20张唱片，每一张呢都有一个主题。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第一张《青青笑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他这一套唱片的第二张《一期一会》。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帖都有哪些歌手唱哪些歌曲。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是李树泉演唱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可能呢，很多人对于这首歌曲，甚至对于李树泉这个人都觉得很陌生，尤其是年轻人啊，确实这个名字呢已经是很久远了哈。李树泉出生于1957年，美籍华人。那么当初呢，他跟苏芮是一样的，唱西洋歌曲的，转型唱这个华语歌曲之后呢，才名声大振啊，是吧？看来这个还是华语歌曲要更吃香一些。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呢，他获得了格莱美的最佳新人提名，成为了格莱美历史上第一个被提名的华人歌手。那么在国内呢，很多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炸猛，或者说是炸猛王子。当初呢，主持人黄子佼就是因为模仿他的炸猛舞步而走红的。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他演唱的这一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要说一嘴的是，这首歌的前奏我一直觉得跟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的前奏很神似，大家来听听看呗。 发烧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颤动，微笑挂在你的嘴角，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每次都想呼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颤抖，微笑挂在你的嘴角，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每次都想呼喊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外面的发烧，每次都想 确实是这个美籍华人哈，这个发音也是呵呵了哈。雀斑少女的夏天说，我来了，突然不想说话，今天呢就安安静静的听歌，最近呢有点累，大家午安。确实很多人都很害怕自己过早的老化，担心呢体能下降，担心长皱纹大肚腩，但是呢歌手阿牛对于这些的看法呢倒是比较乐观。他在200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无尾熊抱抱》当中呢就收录了一首名为《大肚腩》的歌，专辑当中是这么介绍的。阿牛说，曾经呢我想过，如果有一天呢我有了大肚腩，现在我终于抵达了有大肚腩的阶段，我发现有大肚腩真好，它是心爱的人的靠垫，也是宝贝孩子的玩具和睡床，于是我开始骄傲我的大肚腩。这个怎么说呢，心态确实还挺乐观的哈，但是呢相信各位女性朋友对于自己的伴侣更想依靠的还是六块腹肌，对吧？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放弃了整座森林，只为了一颗爱耶稣。如何让你明白，让你懂，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难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荒野狗，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在瞬间万变，谈恋爱像吃快餐一样方便，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只好向你承诺我会珍惜眼前。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难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荒野火，我会嫌你又老又啰嗦。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三十年青春音乐记事簿系列唱片的第二章，一期一会。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很多年轻人现在都会追求文艺路线哈，其实呢早在这个2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走这条路了。在1990年出道的歌手万芳算是最早的一批人了，直到呢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把她称作文艺女神的鼻祖啊，都开始这个供着了哈。不过呢她自己却表示说不敢当这个称号，因为她怕自己会被这个词给限制住，所以呢她很少给自己定位什么。但是呢当我听到她这个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其实她说这句话的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很向往自由，对吧？他不希望被这个词限制住，对吧？不给自己定位。那么试问，向往自由的人又有几个不文艺的呢？一起来分享万芳的歌曲《从前》。 从前，他曾捧着美丽的 誓言到我面前，是我胆怯埋头梦魇，是他伤悲昂头就走远，就在那一瞬间，心老了一点点，这场让爱的深浅慢慢浮现，昭然若揭。明明看见你很勇敢，往这边走来，我的心却没有打开。我曾回应你的呼唤，反而躲开，我自己都说不明白，想流泪却才涌现。 致命伴侣说，都说李树泉是蚱蜢王子，但是网上呢很难找到一段他跳蚱蜢舞的完整视频，还挺遗憾的。删除记忆说，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原唱原来是他。后来呢，张浩哲、张学友都翻唱过，李圣杰、赵传、王杰等人也都翻唱过，但是还是真第一次听到原唱的。跟你说，从前这首歌也听过很多的翻唱版本，我也说不出来更喜欢哪个版本，反正觉得都还不错，真的是当时青春的记忆。 反而多看，我自己都说不明白，想流泪却是我不该，是我低估爱的能耐，临别问再没见，直到你安然走远，黑才涌现。 在合集一期一会中一共收录了两首万芳的歌，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从前，还有一首叫做时间仍然继续在走，听起来有点像病句哈，仍然继续在走。这首歌呢算是万芳的代表作之一了，是她第一张个人专辑的同名曲。当年呢她在歌唱比赛当中获胜之后呢，就立马签约了唱片公司，先是为电影《秋爱》演唱了主题曲《就算没有明天》，得到了不错的反响之后呢，就推出了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 变成软弱的借口，最爱的五月如果不走，那么窗外的雨将不回休。 热血战士说李书全还真挺厉害的，之前我在网上看过一个故事，说他想在五年后发行一张专辑，然后呢用倒推的办法，每一年每个月要完成哪些事情全都做好了规划，第四年签约公司，第三年做出完整作品，第二年开始录音，第一年准备好编曲，第六个月要完成创作，第一个月要把歌曲写完，实在是太厉害了，这样的生活效率哈。那么呢，在20世纪90年代，滚石唱片为很多影片制作了主题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非常非常有名，就是由陈淑桦演唱的《笑红尘》，那么它就是影片《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李宗盛作曲，厉曼婷作词。电影当中呢还有两段纯音乐的插曲和这首歌呢有关系，一首是《忆情》，还有一首叫《离恨》，那么这两首曲子呢则都是根据《笑红尘》这首歌改编而来的，一起来分享这样侠骨柔情的声音吧。 天越大心越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好的，欢迎各位重新回到节目，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30年青春音乐记事簿系列唱片的第二章，一期一会。欢迎各位继续来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很多歌手呢，在发行新专辑之前哈，都会做很多很多歌曲的这个备胎准备哈。那有时候呢，准备的歌曲呢，数量远远要超过一张专辑所能收录的这个量。那么剩下的作品呢，就只好留在以后发啦，对不对？比如说黄品源在1990年2月发了一张个人专辑，这也是他的第一张，叫《男配角新生》。他呢自己包办了专辑当中所有的词曲创作，没错，所有的，并且完成了大部分的编曲工作。不过呢，当时他准备的歌曲呢不止专辑当中的9首，很多作品呢就被收录在第二年发行的专辑《谁能让时间倒转》中。那么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呢，后来被收录在了合集《一期一会》中。所以说呢，这个虽然说创作一首歌曲呢很难，很费心血，但是呢一旦创作出来的话，还是蛮省劲儿的哈。因为第一张发不完就可以留在第二张，那么第二张看你啥时候发了，隔个1年发也行，2年发也行，对吧？好吧，我们来分享这首黄品源的歌曲《谁能让时间倒转》。 既然你如此的不在。

这个黄韵玲加入滚石的过程呢也挺尴尬，当年呢她是通过歌唱比赛被罗大佑公司相中哈，没想到呢签约之际恰逢公司解散，是吧，够尴尬的哈。前一天欢迎你签约本公司，第二天就是抱歉本公司没了。但是呢也是因缘际会吧，后来呢他就被罗大佑带到了滚石唱片，真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哈。一起来分享黄韵玲的结婚喜帖。 Je ne peux pas vivre sans envie. Sans envie, ça non. Il te rien在雨中的站台下问别，我在冷风里过节。是自己的错觉，原来是热泪遮住了誓言，原来是早晨接到恋人的喜帖。 Sans envie, c'est la fin. Ou peut-être le début de nouvelles envies. 这是来自黄韵玲的早期的作品《结婚喜帖》。很多人呢都说滚石出品必属精品，其实呢确实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歌手发专辑，歌曲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我们呢就拿2006年李圣杰的专辑《关于你的歌》这个专辑名字哈来说。据说呢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呢，李圣杰听了近500首歌曲小样。我的天哪，我光想想这事儿就觉得很痛苦啊，你还不能快进是吧，你还必须要从头听到尾。当然了，也许音乐人会有自己的窍门。哎呀，这难道真的不会听吐吗？在这样层层筛选之后呢，挑出了11首，然后做成了一张专辑，所以说也可见李圣杰的认真哈。后来呢，事实证明这张专辑还是很成功的，其中呢不少歌曲都成为了李圣杰的代表作，比如呢同名主打歌曲《关于你的歌》，再比如《你那么爱他》、《最近》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是在一期一会当中收录的这一首，叫做《最近》。 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